关注噶。咁点解会有风嘅？ 哎呀，听讲啊，琴日咧嗰个旅游客啊，真系住错嗰间屋啊！ 哇，好得人惊啊！ 呢串佛珠啊，送俾你，佢可以保你平安啊！ 怪猴子镜。 阿燕是一个编剧，为了找到灵感，她从大城市里面搬到去一座古老的城镇住。这个镇都算得上是车水马龙，繁忙的市场人来人往，而且镇上有很多卖手工艺品的地方，精致的雕刻，灵巧的裁缝，里面卖的东西呢琳琅满目，乜都有。好多外地人慕名而嚟，为嘅就係可以目睹一下呢一座著名古镇嘅风采，兼且可以买一啲手信。而阿燕就俾呢啲民间艺术深深咁吸引住，佢希望可以嚟呢一度揾返民间嘅信托，为佢下一个作品做好情感嘅铺垫，更加可以就地取材。听讲安排的这座屋就已经雕置了一段时间，但是阿燕就想， 今次出差都是想找些写作灵感，住的地方不需要太繁杂，简简单单的地方反而有利于写作。 他拿着地址在古镇上面就问了几个镇民， 你好啊，请问这个地址是怎样走的？ 热心的民众好热情地帮他指路，但是其中一个就随口讲， 你去这里做什么啊？ 哦，是这样的，我是个编剧来的，我看啱你们这个古镇，我想在这里找些创作灵感啊。 向前面走，转左，跟着第二个街口转右，我劝你呢都是看完快点走啦，你好危险的那里，不讲啦。 阿燕好唔明解，笑住就问： 吓，好危险！但系我就系贪你哋呢度系鼎鼎大名先嚟噶，而且我要创作，点都起码住翻一头半个月啦，好好感受下呢度嘅风土人情啊嘛，咁唔嚟噶嘛？ 个镇民苦笑得声就话： 我哋小镇啊，欢迎各位游客嚟嘅，怕就怕啊！ 吓，怕咩啊？ 都系冇嘢啦。总之你做完嘢快啲走啦，係咁啦，我唔讲啦。 嗱，佢讲一半，另外旁边有一个镇民就向佢打咗下眼色，於是呢、這个人就唔再讲，而係讲多句一切小心，跟住拧转头走。那燕望住镇民离开嘅背影，佢心好疑惑，究竟发生咩事？点解欲言又止？按照其他人的指点，阿燕一步步找啱到方向，最后佢嚟到一间深宅大院里面，大门高高耸立，门前一大块精美的大理石板显得好气派。阿燕伸手推开门，入到院子里面，呢间屋明显是以前大户人家住。个大庭院里面摆住几座架山，一棵细细的迎客松，哇！绿到令人唔舍得唔望嘅。水池里面虽然冇养鱼，亦都冇乜嘢水草啊咁。不过一切显得咁自然，啲水系咁清澈。阿燕满心欢喜，入到内屋，佢更加开心。打开房，里面摆住大床、台、凳，全部都系木做，睇得出手工好精致，花纹设计好用心。木材的暗红色好靓，上面仲刻住类似桃花的花纹。阿燕一路摸住呢啲花纹，嘴角微微扬起笑意。嗱，佢坐喺床边，细细咁打量住成间房，眼睛突然间定格喺一张梳妆台上面。嗱，入嚟嘅时候咧，佢真系并冇留意呢张梳妆台嘅。阿燕 行埋梳妆台度，仔细咁打量咗一下。呢张台咧，啲颜色啊已经有啲甩噶啦，但系呢张台嘅美态就并冇因为咁样而减分。喺台上边摆住椭圆形嘅铜镜，呢张梳妆台系呢间屋里面最古老嘅嘢。阿燕用手摸住铜镜里面嘅自己，好似自己系一个古代嘅女子，正喺镜前面欣赏住自己嘅容貌。系啊，佢好中意呢一块镜。他觉得这一块镜给了他某种心灵的力量，给了他灵感。阿燕将外边的行李搬入，开始整理。因为之前拖太多时间，现在外边的天慢慢已经开始行。他冲了个凉，正打算行回房，偶然担高头，天上面的星星好多，璀璨的星空在夜空上面闪闪发光。在门口望过去，街巷灯笼相映成趣，这一个百年古镇的风味完完全全在夜空当中展现出来。这样的星空在大城市里真的少见，看来自己来到这里都没有百里。回到房，拿起本书挨在床上边看，那迷迷糊糊间他睡着了。夜晚阿燕被一阵寒风吹醒，佢先发现，原来头先自己瞓着咗啊！起身打咗个汗毛，伸咗下懒腰，捽捽眼，佢打算关翻埋个窗先。咪住先，个窗明明系关埋嘅噃，咁头先个一阵吹醒佢嘅寒风系边度嚟？ 咦，个窗系关住噶，咁。点解会有风嘅？唔会啩？唔会嘅。 谂到呢度，阿燕即刻猛咁拧头，唔会嘅。唉，一个人住谂埋晒呢啲嘢做乜鬼啊？于是佢继续翻床上边度瞓。当佢就快瞓着嘅时候，隐约间佢突然间好似听到有人喺度唱歌。啲声音好轻，但系旋律咧婉转动听。嗱，虽然听唔清佢系唱乜，但硬系觉得好似好听咁。佢执起耳，好努力想去听，但系呢啲歌声就好似安眠曲咁，不断喺空中摇啊摇，转啊转。冇几耐，阿燕又瞓着。第二日。阿燕起床出门口諗住整早餐食，諗起琴晚的歌声，心里面諗， 在这种品味优雅的古镇，有些这样的旋律都不是什么歧视啫，说不定当地的人就很喜欢听这些小曲小调呢。 算了，第一晚在这里都是不要自己整早餐食。阿燕出了门口，去到离住处没几远的一家米粉店坐低。在这间店里吃紧早餐的还有几个镇上边的人，他们一路吃一路望着阿燕，其实顾不知讲乜。阿燕好奇怪，努力竖起自己耳仔在那听。 哎呀，听讲啊，琴日呢那个女游客啊真是住了那间屋啊。 吓，不是啩，他这么大胆的。 琴晚那间屋呢又传出咗嗰啲歌声啊！ 哇，好得人惊啊！ 你哋喺度讲咩啊？ 阿燕都唔知点解，佢突然间有道火喺下边度涌上嚟，跟住佢拍台而起，俾到钱起身就往镇市集度行咗过去。嗰几个人当然系俾阿燕咁嘅举动吓到呆咗啦。嗱，当阿燕去到市集上面，嗰度依然人来人往。买卖声不绝于耳。阿燕想起头先自己咁鬼鲁莽，唉，唔啱嘅，以后一定要控制自己啲脾气。嗱，佢左望右望，呢度一片片嘅工艺区，哇，里面嗰啲工艺品呢精致绝伦，丝毫冇愧对呢一个小镇嘅名声。但系阿燕系一个比较实际嘅人， 对于呢啲装饰工艺品嚟讲咧，冇咩购买嘅兴趣，只系一路行一路随便欣赏。就系咁，佢悠悠闲闲咁往前行，突然之间，噗一声撞到个人。阿燕同嗰个人，哎呀一声，各自系褪咗几步。佢担高头一睇，诶、哎，发现原来佢撞嘅系一个和尚打扮嘅老者。阿燕即刻道歉，而嗰位老和尚好慈祥和蔼咁笑咗一笑就话： 姑娘仔，我睇你同贫僧我都几有缘，呢串佛珠啊送俾你，佢可以保你平安啊！ 阿燕接过佛珠，虽然自己系一个唔信佛嘅人，不过相见必定有缘。唉，咁就费事推迟啦，收低呢一串佛珠，跟住就话： 哦，多谢方丈。 老和尚又笑了笑讲： 我就住喺前面嘅一个小庙堂，如果姑娘有咩事嘅话，可以过嚟揾我，我仲会住喺嗰边一段时间。 阿燕跟住老和尚指嘅地方望一望，只见通过一条小道，离远隐隐约约见到一间草堂。阿燕就心谂： 我真系唔明白一个老和尚嘅话到底系咩意思？我有咩事可以揾佢啊？求姻缘？我一个外地人嚟到呢度，都唔会停留太耐嘅啫。点解就暗示我要去揾佢呢？方丈啊，我 嗱，当阿燕啱啱想开口问，嗰位老和尚就话： 姑娘，我仲有啲事，我走先啦。 阿燕唔知讲咩好，望住个老和尚从自己身边行过，嗱，先发现原来老和尚后边啊仲有个小和尚。那个小和尚咧拧转头望咗望佢，对佢笑咗一笑，嘿，个和尚仔都纯起可爱。 本故事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实属不巧。